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。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，如果我们没发现，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。 自己的歌唱起来的味道呢，果然是很不一样，而比起梁静茹的版本，易建起的演绎呢显然更加出色一些。不过当然也有能够把翻唱唱出自己味道的，继续来分享一下杨宗纬翻唱曲目，叫做背叛。 雨不停落下来，花怎么都不开，尽管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，我一个人欣赏悲哀，爱只剩下无奈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，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的勇敢，我又背叛自己，完成你的期盼，把手放开，不问一句 say goodbye，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，冷冷清清淡淡，今后都不管。只要你能愉快，心有一句感慨，我还能够跟谁？成你的期盼，把手放开，

首歌听起来呢很有画面感，在听的时候脑子里呢就好像看电影一样闪出来很多画面。这是收录在《雄心万丈》专辑当中熊天平和许茹芸非常经典的合唱的曲目，叫做《爱情电影》。而正确的讲，我个人觉得呢，爱情的味道应该是包含了酸甜苦辣，不过可能通常情况下是苦味占的比重最大，因为没有哪个人没有错的时候，又有谁敢保证没有心灰意冷的瞬间，没有吧。所以这种苦呢，应该只有爱过的人最能够体会得到。而当你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是否想起他的脸，他的笑容，还是他的味道呢？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 阵风抱不住的痛，所以紧握双手 抬起头，那流星般的笑容只不过坠落在心中， 天空会裂缝，握拳头肩上的爱难就不怕彷 那遥远远方。

想起从前，不为何在爱的人面前太骄傲，不肯说抱歉，一直到了抵挡不过想念，才开始后悔心碎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从前，你好吗？想我吗？当我闭上眼，还想留泪。这些年，问自己千万遍，到底要哪一天才肯对你说再见？ 钱包里终于换了相片，第一千次说永不相见，最后的思念幻化成手边对于经验。我们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分手总考验相见变成一张无奈的笑脸。很抱歉没时间陪你逛街，很抱歉没带你到妈妈面前。你说冷淡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见你的时间很短，当你站在我的面前，心的距离却犹如一万光年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见你的时间很短，当你站在我的面前，脚尖缝着刀尖。钥匙还藏在门帘下面，在家时房门总是虚掩，希望下个瞬间你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朋友都在群里我无人，就趁只会让彼此更疲倦，可我怎么能忘记那没心没肺的笑脸。很抱歉没时间和你缠绵，很抱歉没再为我添你的照片。你说冷淡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。 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，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，列车飞快地奔驰，车窗的灯火辉煌，山楂树下两青年在帮我盼望。那茂密的山楂树，百花开满枝头，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？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，我就沿着小路向树下走去，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吹乱了青年旋风和断工的头发。那茂密的山楂树，百花开满枝头，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？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温岚呢，她是很适合唱情歌的。当年这张专辑《蓝色雨》专辑让很多人为之惊艳，不过这和当时制作阵容和投入呢是有很大关系的。这张专辑公司为她请来了林迈可和周杰伦帮她作曲，而方文山和徐世珍呢就来帮她填词。现在分享的是当中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叫做《蓝色雨》。